毫无手集，作者邪力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361章，由于对其中内容的重视，于敬川就按照赵老头的吩咐，将白书就分成几份，找了内蒙一带的名家，那中的艰辛在这里就不讲了。一切办妥了之后，白书所隐藏住的秘密亦都浮出水面。当年陈池就走访了四地，最后又带住这一份白书进入了巨蚁王墓。好明显，白书里面的内容和巨蚁王墓呢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而这个于敬川所破译出来的白书里面是一份地图和一段隐晦的介绍。这一个是一座古墓里面的结构图，事实上呢就是巨蚁王墓的结构图。而根据白书上边记载，这一份地图的拥有者就是曾经设计和督建巨蚁王墓的大师，并非是汉人，而是名叫普真。在当时，普真是田地一代的风水大家，咁好长一段时间呢都是在汉地那里生活，将少数民族的风俗同埋汉族的藏族呢就融合埋一起，自成一家，在当时呢就极负盛名。在中年过后，普真就回到了故乡，冇几耐就是保障女王和巨蚁神像的逝世。按照保障女王自己薄葬巨蚁厚葬的这样的遗嘱，当时保真就奉命设计了巨蚁王墓。据说巨蚁王墓是一座倾尽了小埃卢国力的千年大墓，有神墓之称，亦就是保真他毕生的智慧所在。他私底下留低了一份结构图，以神文的密码方式就保存了落嚟，亦就是讲除了萨满的大师之外，亦都唔使只有人能够睇得明啊。喺巨蚁王墓建成嘅时候，普真呢亦都迟暮咗啦。佢一世同人哋建造墓，深受墓葬文化嘅影响，对自己死咗之后嘅墓穴睇得呢就极其嘅重要。在当时他就并没有小哀牢这样的财力，自然呢也不可能再做一座好像巨蚁这样的古墓，所以他就将自己的墓葬之地就选择了在玉龙的茫茫雪山当中。宝藏墓、巨蚁墓和普真自己的墓葬在田地的龙脉之上，形成了龙点睛鹤展翅这样的格局，遥遥呼应，气象磅礴，令人就真是叹为观止。这一份巨蚁的结构图就是随住普真入了葬的。现在可以断定普真被入葬的地是位于这个玉龙雪域之中。这样这一份白书的秘图之所以能够流传出来，显然就是被陈池倒出来的。咁陈池手里面既然有一份咁嘅地图，点解佢仲会死喺巨蚁王墓机关之下呢？係陈池后期嘅破译出咗问题呀，还係出咗啲咩其他嘅变故呢？仲有就係呢个赵老头点解喺破译咗呢一份地图之后又开始制造信使呢？佢要进入到雪龙山入边，唔通係为咗普真墓？当年赵二爷曾经打过巨蚁王墓的主意，但是他真的敌不过巨蚁王墓的鬼斧神工，就被挡了出来。如果比着我是他呢，我就一定会带着这一份这样的结构图再闯巨蚁，一出这一口恶气将那一只这样的大笨象拉出来。但是这个赵老头的举动实在奇怪，他不去巨蚁墓，反而去倒普真的斗。咁呢一个普真唔通同佢有仇咩？隔咗成千几年呢都会扯唔埋一齐㗎。 再讲返赵二爷得到咗地图之后，就冇呢个于敬村咩事啦。于敬村啊，自己搞自己嘅。至于赵二爷做过咗啲咩事，咁啊不得而知。但係过咗段时间之后，顺史计划就开始咗啦。跟住就轮到係白斩鸡嘅入狱，赵家就遭受到打压嘅变故。喺呢个咁嘅紧急关头，赵二爷就当机立断，将一半以上嘅财产全部都关闭咗，将营口嗰啲运作呢暂时就交俾于敬村去负责。虽然讲呢于敬村对赵二爷就有啲不满，但係两人之间呢已经係牵扯得太深。呢一啲咁嘅不满呢完全就唔会生出咩变故嘅。咁亦都係赵二爷放心交呢啲嘢俾于敬村嘅原因。跟住赵二爷同埋白斩鸡就带住几个得力嘅手下进入咗田地。具体佢去向于敬村佢都唔知道，但係哑巴呢亦都唔知从边度得到咗消息，话赵二爷失踪咗喺雪山里面。赵二爷入咗雪龙山係十月底嘅事，而家已经係二月初喇噃。中间就隔咗成三个几月，赵老头嗰啲一班人嘅情况究竟系点呢？咁真系不得而知啦。豆腐呢一边喺度研究紧佢嗰一个小师，一边呢就喺度问： 原来你哋呢几个月都喺度调查啲咁嘅嘢啊？咁样睇嚟，嗰个地图系巨齿黄毛嘅结构图。我有啲唔明啊，嗰个咁嘅哑巴要巨齿黄毛嗰个地图嚟做咩呢？ 豆腐佢嘅神色喺度严肃咁踱磨住，讲 佢一直都唔承认自己系陈齿，不过我觉得根据哑巴咁嘅种种嘅举动，佢肯定就系陈齿。 吕叔听完之后就微微咁拧咗下头，讲陈齿呢一个人呢，我就只系听讲过，亦冇见过。不过你哋话中讲嘅哑巴，亦就系阿吴水啊。感觉佢同我传言中听到嘅陈词仲系有啲区别嘅。我就岌咗下头讲，呢、这个唔单止系性格上边有区别，最大嘅疑惑呢就系呢个年纪嘅问题。我就一直有一个諗法，想去赵老头所讲嘅嗰个山洞里面睇一睇，如果真系能够揾到条尸嘅话，咁可以肯定哑巴嘅身份。吕叔就眯咗一口茶，跟住佢又微笑咁讲：呢件事情而家唔使急，我嚟揾你哋呢，主要系吴水嗰边发咗话，准备喺呢个月底动身去雪龙山啊。豆腐疑惑咁讲： 吓，佢想要呢个地图，好显然系想去巨齿黄毛啦。但系点解又向住呢个雪龙山嗰边走呢？ 我话讲：因为地图喺赵老头嘅手里边。吕叔啊，岌咗下头，含笑咁讲：所以我哋呢一次呢，既然要去揾人，亦都要去倒斗啊。豆腐啊，岌咗下头，睇一睇外边空荡荡嘅街道，讲： 唉，虽然话咧，而家系二月份，我哋呢边啊真系几暖，不过喺云南嗰边啊真系好鬼冻嘅。就算系月底啊，亦都系天寒地冻，我哋仲要向雪山里边走啊！呢个系咪真系太危险啊？ 吕叔呢讲危险系有嘅，但系哑巴好似好急，亦都等唔得太耐啦，决定就冒险入山。我话问阿吕叔，哑巴准备去冒险，唔通你又跟住去死咯噃？吕叔啊哈哈一笑讲：嘿，咁有乜嘢唔可以啊？大冬天进入一个终年积雪嘅雪龙山嘅深处。咁呢个绝对系对人类生存力嘅一个极限挑战啊！我心里边就暗暗钦佩呢一个人嘅魄力，转而谂到咗一个问题，讲：咁你而家嚟揾我哋系为咗咩呢？ 拜年！ 豆腐啊，拥咗拥个鼻讲： 鬼信你啊！ 吕叔啊，开咗个玩笑，咁样先讲呢一份地图呢，讲来系陈词嘅嘢，又事关到巨耳黄毛。事关陈兄弟你嘅命脉，我就相信你亦都唔愿意错过呢个机会噶。呢啲嘢一旦落入咗吴水嘅手里边，你想要攞翻翻嚟就唔容易噶啦。所以我嘅意思系，你哋两个跟埋一齐落斗啦。未等我开口，吕叔就跟住讲： 呢件事呢哑巴唔知道嘅。我呢就话我自己要带两个帮手，佢亦都同意咗。呢次嘅装备好多啊，我哋呢就要自己揸车，路程都要几日，你哋两个最好就伪装一下。豆腐听完兴奋咁搓下只手讲， 有种做间谍咁感觉啊。哑巴佢而家住喺咩地方呢？ 呢个女叔拧一拧头，豆腐讲：， 你又呃鬼我。 跟住女叔就摊摊手，神情咧就好似有啲无辜咁讲：， 我呃你啊，俾雷劈吓，嗰条友仔真系鬼神莫测噶，一直咧都系佢主动现身嘅，我啊真系唔知去边度揾佢。 我哋三个人就饮住热茶，又倾咗一啲其他嘅话题，商议以后嘅行动。女叔就跟住走咗啦。豆腐啊想留佢食饭，女叔就指一指冇几远停喺路边嘅一部小路虎，讲：，仲要去拜访其他啲朋友啊，咁就先唔食饭啦。我哋做嘢嘅时候再见啦。讲完就发动咗架车，慢慢咁开走咗。豆腐就企喺个寒风入边啊，出力咁打咗两个黑黐。佢又讲：， 呢条友啊真系太会搞嘢，阿老陈，你啊真系要学下。唔系好似个个人都争你钱咁啊！ 我话讲，我记得啊，某人啊确实仲系争我钱啊。有边个唔知道买手机嘅时候又话冇带钱喎？豆腐啊即刻打咗个哈哈讲：， 手机咩手机啊？点解我唔知嘅？ 就系嗰次啊，你买手机啊冇带钱啊，结果啊碌我张卡3000蚊，快啲磅！豆腐一拍个头。好似根本上冇听到我讲嘢咁，吟吟沉沉咁讲：， 哎呀，真系冻啊！我仲系翻去瞓觉先。 跟住豆腐即刻狂奔上楼，街道上边空空荡荡，啲店铺大多数都关咗门啦。我亦都干脆关埋间铺，上楼休息。时间就过得好快，一转眼就到咗月底。这个期间，豆林嚟过几次。睇嚟呢係因为我救过佢，对我有啲意思，所以将我缠得好紧。钱就算呢，佢咁嘅大小姐脾气随时发作，得罪咗我嘅一位同行，嬲到呢我直接关门送客。豆林就喺门外边就係咁喊，佢就讲： 咦，你呀算嚟边条葱啫，我有乜嘢配唔上你呀、啊、你对嗰个咁嘅白痴都好过对我。 豆腐就隔住条门啦向外装，见到阿豆林呢就梨花带雨，就好唔忍心咁讲： 喂，人哋个女仔嚟嘅，我哋要有啲耐心啊。老陈，你真係太粗暴啊。係啊，佢讲嗰个话咩白痴系边个啊。 门外边嘅豆林就出力咁掹咗个铺头门一脚，跟住就冇咗声气啦。我觉得呢一种咁嘅事情呢，如果冇意思就唔好咁纠缠不清。呢次将佢激得够，八成以后都唔会再返嚟嘅，咁样先慢慢咁打开个店铺门，重新做生意。二月底三月初，我哋就接到咗女叔嘅电话，约喺南头集合。我就同阿顾大美女打咗个电话，讲明去处。既然话已经摊开咗，我就唔打算再呃佢。由于呢只有两个名额，再加上顾大美女亦都行唔开，所以我就顺理成章咁将佢留咗落嚟。我哋嘅集合地就系南头跨省嘅角度，旁边有一个好大嘅停车场。由于唔系节假日，停车场呢啲车辆就稀疏，但系靠边嘅位置就睇到有一排非常之抢眼嘅五部嘅悍马，款式嘅各不一样嘅。而且呢睇起上嚟有啲旧，车嘅旁边都企住咗一啲人，有啲人就孭住相机，有啲就着住冲锋衣，好似系一支旅游咁嘅队伍。人群当中我就发现咗女叔，佢正喺度抹住一架相机嘅加长镜头。我睇到就同阿豆腐行过去，引起咗周围嗰啲人嘅注目。一啲犀利嘅视线就视若无睹咁停留咗喺我同阿豆腐嘅身上。当佢哋睇到女叔同我哋讲话嘅时候，咁先放松咗落嚟。